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80集，斩鬼剑。 所谓的克星不过是让对方觉得别扭而已，那反制之道就是你想让我别扭，我就让你更别扭。 可是左右手互换不会不方便吗？ 展昭和老鬼一样，穴位都可以移，换只手算什么？ 天尊一挑眉，示意众人看前方。就见展昭突然一抬头，眼中的杀气看得众人心里咯噔一下，随后是寒光一闪，展昭竟然先出了剑。白玉堂微一挑眉，那贼猫果然注意到了冰雾脚的姿势，对付先发制人的最好方法自然就是先发制人。陆天寒无奈摇头，天尊乐得直拍手， 哎呦，好像连表情都一样的，要命，好好玩。 金虎也有些感慨，都说展昭不像他，可是他这外孙有时候一举一动甚至想事情的方法都跟他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展昭出剑前三招看得林业火嘴巴张得老大，这该多别扭啊，每一招都是反的。赵普歪着头觉得展昭连姿势都是反的，怎么看怎么别扭。果然冰武被展昭打了个措手不及，连着退了几步之后，展昭忽然一闪身，毫不客气的一脚 来了。 小四子一拍手，小梁子蹦了起来， 展昭独创踩脸脚。 再看，就见展昭一脚踩住冰武的脸，内力一送，冰武飞出去老远。冰武在空中几个翻滚之后，一躬身，剑插住屋顶的瓦片，退出去几步，单膝一点地，稳住身形，再抬眼看展昭，眼里杀气满满。显然，展昭满怀恶意的这一个下马威，把他的脾气斗起来了。展昭将巨阙背在身后，含笑看了看不远处单膝跪地的冰武，摆了摆手：“ 免礼，免礼。”刚见面干嘛行那么大礼啊？ 展昭话出口，赵真和公孙就听到陆天寒忍不住笑出了声，天尊乐得垂屋顶，连阴侯都张大了嘴，一脸的惊讶，因为展昭说的几句挑衅的话都跟他当年说的一字儿不差。展昭的话音落下，众人就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内力以及极强的寒气四溢。 啊，经不起挑衅啊。 林焰火拖着下巴点头。赵普好奇，展昭先发制人却不求速战速决，而是挑起对方的怒火，目的何在呢？ 朕不明白，展护卫这么做目的何在？ 目的很简单。 阴侯话刚说完，众人感觉到一股异常强大的内劲袭来，和冰雾的内劲碰撞后瞬间飞沙走石。赵普和林业火都看展昭，好强的内力。阴侯满意的点了点头， 将对方最强的能力激发出来再赢他，才叫真正的赢。 阴侯话音一落，就见展昭忽然双手舒展，横剑于眼前，巨阙环翘，横推向前，左手前右手后，巨阙推到与眼睛持平的位置后定住。众人惊讶，没见展昭用过这剑术，而小梁子却突然跳了起来，一拽阴侯：“ 老爷子，是不是那个？”“ 嗯，应该是。”“ 哪个？”“ 很久没见过了，号称天下第一剑术的斩鬼剑。哎，你不是说没教他吗？” 天尊说着突然有些好奇，回头看阴侯，阴侯抱着胳膊看着前方，良久才回答：“ 我的确没教过他。”“ 那他怎么会？”“ 因为是亲生的吧。” 众人都看着阴侯，阴侯无所谓的一耸肩：“ 反正当年我也是自己想出来的，就在他这点年纪，看看哪套更厉害吧。” 冰雾见到展昭的起势，头盔后的双眼凶光毕露。 就近观战的白玉堂等人默默交换了一个眼色，不管这个冰雾是什么来头，他绝对杀了不少的人，这双眼睛并非是普通江湖小角色的眼睛。赵普不禁怀疑此人的真实身份，此人来自何处？一般战场上杀红了眼的才会有这样的眼神，如今太平盛世，他看着年纪又不大的样子，什么情况？林焰火摸着下巴，转头看已经从城楼下边跃上城墙观战的邹良， 他的眼睛好像有点问题。 眼力极好的白玉堂刚才已经看到了，此人是重瞳子，眼内双瞳相叠，因此看起来眼睛怪异。他的双目有一定的迷惑性，按照他的内力，应该还会一些利用重瞳制造的幻觉，跟他对战必须小心。展昭手握剑柄的同时直视着对方的双眼，随后微微一笑，冰雾跟展昭对视了一会儿，冷声开口， 果然你不吃这套。 所谓的两声剑应该是用战场上杀过人的刀打造的，属于杀戮之气过重的兵器，再加上你内力制造的幻术，让人产生恐惧感。 冰雾看了看自己的剑，坦然点头， 一般兵器只要碰到我的两声剑，立刻就会看到炼狱景象，通常不用动手，对方就已经死了。不过对于你这样的魔头，之后果然是不管用呢。 众人又默默对视了一眼，这指桑骂槐的是暗指阴侯，冰武这是开始反击了。展昭一挑眉坏笑， 你语气里有一股子醋味。 众人微微一愣，冰武也一愣，展昭又打量了一下冰武，脸上有些了然， 又一个手下败将的后人呢。 展昭此言一出，就见冰雾的眼色更寒，众人暗地里叹了口气，果然论耍嘴皮子，展昭是绝对不会输的。 他竟然猜到了。 其实也不是太难猜吧，去找白玉堂的仇家多半也是因为你。 冰雾双手一握，两声剑一跃而起，侧向举剑砍向展昭。 今天让你知道谁才是天下第一。 话音落，剑已经到了，展昭站在原地没动，等到冰雾的剑都快到眼前了，他突然拔剑出鞘。观战众人都微一皱眉，破绽。因为冰雾的两声剑是有两头的，长剑的剑锋阻挡展昭巨缺的时候胳膊肘一转，另一头的剑带着剑锋偷袭展昭肋下。无论剑多快，但收招总要个时间，这里动作再快也不可能比过两声剑的进攻，因此这一招对于展昭来说，或者对于所有用剑的人来说都是破绽。然而武功太弱的看不清这里头的动作，武功比较高的那几个则是恍然大悟。 哦，原来因为这个才换手拿剑啊，展昭真够狡猾的。 白玉堂也是双眼紧紧盯着展昭拿着巨缺剑鞘的右手，剑是虚的，剑鞘才是实的。展昭从一开始就已经想到了对付两声剑的方法，或者说展昭应该是一直都有思考过一旦遇到这种两头剑要怎样对敌。 哎呀，展昭果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吃货。 单纯的吃货？南宫他们都说展昭是开封城镇宅的貔貅。 就在冰雾的短刀刀刃到了展昭肋边的时候，展昭手中巨缺剑鞘突然对着他手肘挥去，这一招跟巨缺扫过根本没区别，因为剑鞘上带着内力形成的锋利剑锋，如果被削到，冰雾的手肯定连着手肘一起飞出去。冰武未一侧身，但是侧身的同时，原本虚晃的巨缺却变实了，一剑扫过他面门。冰武猛地仗剑阻挡，并且偏头躲过，但他退后几步的时候，头盔上还是发出了崩裂的声音，咔嗒一声，头盔的面罩部分裂开。巨缺果然是削铁如泥，展昭那一剑并没要冰武的命，不知道是他有意手下留情，还是冰武走运。 冰武跃到不远处的屋顶上，单手拄着两声剑，单手一托自己的面罩，露出双重瞳鬼目看着展昭。展昭也微微一个后撤，双手一合，巨缺环翘，依然是刚才的起势，众人看得张大了嘴。这一招简直是克两声剑的绝招，展昭的巨缺只要在剑鞘之中，对方就不知道真正进攻的究竟是剑还是剑鞘，在拔剑的一刹那就需要防住两方。可巨缺的剑和剑鞘是一样长的，两声剑却是不一样长的，因此无论是单剑还是两声剑，就这么被这简简单单的一招拔剑给压制了。 传说中的斩鬼剑第一式，四目修罗剑。 你确定没教过他？ 天尊和陆天寒都看殷侯，殷侯笑了，摇头。 我真的没教过他。这剑总共十三式，是根据传说中专门斩鬼的十三修罗命名的。我带他去拜佛，指点给他看过十三修罗的塑像，应该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 以后有空要多带玉堂去看佛像。 白玉堂观战中忽然感觉一股寒意，回头看了一眼，天尊背着手站在远处屋顶上，不知道正琢磨什么。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